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Have a pretty good idea. 心中有数。 Cannot free oneself. 不克自拔。 To take root. 扎根。 Article of faith. 信条。 Real meaning. 真谛。 It goes without saying. 不言而喻。 Narrate. 序。 Go into hiding. 匿迹。 To become commonplace. 乘风。 Oasis. 绿洲。 One's morals. 品格。 Good and bad. 优劣。 Let's try that faster. Article of faith. 信条。 Narrate. 序。 Real meaning. 真谛。 To take root. 扎根。 One's morals. 品格。 Oasis. 绿洲。 Oasis. 绿洲。 Good and bad. 优劣。 Go into hiding. 匿迹。 Have a pretty good idea. 心中有数。 Cannot free oneself. 不克自拔。 Narrate. 序。 Cannot free oneself. 不克自拔。 Good and bad. 优劣。 Go into hiding. 匿迹。 Real meaning. 真谛。 Good and bad. 优劣。 Article of faith. 信条。 Narrate. 序。 Have a pretty good idea. 心中有数。 Real meaning. 真谛。 Narrate. 序。 Good and bad. 优劣。 Narrate. 序。 To become commonplace. 乘风。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心中有数。考试时好好复习了，才能心中有数。不克自拔。爱得越深，越不克自拔。扎根。他想退休后在农村扎根。不言而喻。他和他正在热恋，幸福不言而喻。续。很久没见了，我们去喝一杯，叙叙旧。匿迹。老虎在这个地区已经匿迹很多年了。优劣。如何识别太阳镜的优劣呢？心中有数。考试时好好复习了，才能心中有数。不克自拔。爱得越深，越不克自拔。不言而喻。他和他正在热恋，幸福不言而喻。